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部电视剧曾经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这部电视剧就是《霍元甲》。自此之后，很多关于霍元甲的影视作品也都相继推出。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在关于霍元甲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陈真的身影。那么陈真何许人也？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呢？在今天的人物传奇当中，我们就在历史当中寻找一下真实的陈真。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各个影视作品中的陈真，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相传他是中国清末武术家霍元甲的弟子，在为被日本人害死的师父报仇之后被日本人杀死。这个传说也曾经被多次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很多影视作品都将陈真塑造成为霍元甲的武徒弟。他不但身手高超，而且在师父霍元甲死后从日本回国来为师父伸冤证明。可以说陈真完全是一个普通男人通过自我奋斗走向成功之路的精神偶像。家国飘摇的无情现实更唤醒了他的大无畏精神，悟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深意，锤筋断骨的历练成就了英雄陈真。这个人物和霍元甲享有着相当的声誉，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陈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实不然。历史上关于霍元甲徒弟的记载只有刘振声一人。1896年出身镖局的山东景州虎头庄人刘振声，久仰霍元甲大名，投身于怀庆要战当了一名用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霍元甲，感觉果然名不虚传，便苦求拜师。但在那个时候，霍元甲碍于传内不传外的祖训，不便答应。这时霍元甲的好朋友农庆孙给他讲述了发扬中华武术和振兴民族的道理，才让霍元甲破例收下了刘振声。此后刘振声成为了霍元甲最得力的弟子，而关于陈真历史上却并无记载和任何的描述，所以严格来说陈真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既然在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陈真此人，那么陈真这个角色的背后是否有着什么原型人物呢？还是说陈真真的是完全虚构出来的人呢？在各种关于霍元甲或者是陈真的影视作品中，精武门三个字相信每个人一定不会陌生。其实在历史中精武门并不存在，霍元甲当初创立的其实叫做精武体育会， 但是不到半年时间，霍元甲英年早逝。而在金武体育会创立之初起到决定作用的人当中，有三个人是姓陈的，而这三个人也成为了日后人们研究陈真原型最开始的研究对象。 在各种影视作品中，他是一代大侠霍元甲最得意的弟子，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真。在历史中，霍元甲确有其人。那么，到底有没有陈真这个人物呢？迷幻时空正在讲述历史上真实的陈真。 这第一个姓陈的人，就是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叔叔，叫做陈其美。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伟大的爱国人士，同时他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不过在辛亥革命先烈中，陈其美算是大器晚成的。1906年已经三十而立的陈其美，在他的弟弟，也就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陈其彩的资助下，从上海前往日本东京留学。也就是在同一年，他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1908年，陈其美从日本选择了回国，而在这之后，他的人生也因为同盟会革命策略的调整而发生了转折。由于同盟会在华南地区的计划受到了重创，1911年的7月，宋教仁、谭仁凤等人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张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继续在边疆搞武装起义。袁世凯的北洋劲旅兵临武汉三镇，陈其美等人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他联络了光复会、上海支部、商团、会党以及部分驻防军，在上海竖起了独立的大旗，并一举荣登护军都督的宝座，成为了民初政坛上雄踞一方、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陈其美通向护军都督的路途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一叙。一是他率兵攻打清朝政府最顽固的堡垒江南制造局时，在两度失利的情况下，竟只身进局劝说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归顺，结果被拘，险些被杀害。这件事情已经昭示了陈其美所特具的不怕死、以冒险为天职的性格。二是在护军都督之位的争夺中，陈其美的一些做法颇为人诟病，后世人记载于此虽多歧义，但大致是说对打下制造局并救了他本人的商团首领李平书和光复会的领袖李谢和采用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比如让会党分子在都督推选的会场上威胁要扔手榴弹同归于尽，迫参加推选的李平书知难而退。而据章太炎在《自定年谱》当中的说法，光复会领袖李谢和之所以被陈其美挤掉，乃是因李谢和攻下制造局后日常抚慰降人疲疾，应是趁其倦卧即部党举己为上海都督。陈其美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还爱书写以下的一类状词：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但顶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世自足于怀。看他的一幕都是笔墨淋漓之作，霸气和豪气跃然纸上。国民党的元老邵元冲评价陈其美说，陈的生平不知道有所谓的艰难挫折，总是前进，总是奋斗。的确，陈其美就是一个一旦认准目标便毫不放松、勇猛精进、不惧牺牲的革命者。陈其美人称其有四节：口齿、主意、行动和手段，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 传说陈其美在童年时就已经成为了同龄孩子中的领袖。一天，陈其美在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和嬉戏时，其中一个孩子玩火不慎，转眼间身上已多处着火，其他的孩子们都被吓得不知所措，此时唯独陈其美当机立断，冲上前去一把抱住那个孩子，拼命地在地上打滚，终于将火弄灭，救下同伴。此传说虽不知真假，但多少反映出其个人的特质，而其人格特质在他后来的处事手段上也留下了不少令人非议之处。 在各种影视作品中，他是一代大侠霍元甲最得意的例子，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真。在历史中，霍元甲确有其人，那么到底有没有陈真这个人物呢？迷幻时空正在讲述历史上真实的陈真。 陈真的第二个原型人物同样也是精武体育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叫陈公哲。他与卢伟昌、姚禅伯、陈铁生被并称为精武四杰。可以说陈公哲15岁就已经参加了健身球社，20岁参加了精武体操学校，是精武的第一批学员，一直是精武体育会的核心人物。而且陈公哲可以说是精武体育会当中高学历的人才，他曾经就读于复旦大学，也精通摄影，为早期的精武体育会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照片资料。后来霍元甲过世后，精武体育会的发展遇到了诸多困难，陈公哲捐出了自己的财产和房屋。由于他不断的捐资，以至于后来家道逐渐败落。或许关于精武体育会，大家都喜欢用侠客二字来形容，但是陈公哲却并不是江湖中人，相比于习武，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经商、搞发明、做学问，甚至从政。从陈公哲的人生经历看，在和霍元甲一起将精武体操学校改为精武体育会之前，他就已经在上海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做了一名英文教师，同时也是大五金行的老板。他发明过电报码、摄影器材，并且获得了专利。他开创过第一家邮购机构，建设过化学实验室，尝试过做空中飞人。他甚至师从章太炎学习书法，并且成为了颇有成就的书法家。在习武的同时，他还将武术发扬光大，确定了武术的国术地位，并且编写了教材，使得这门手口相传的技艺能够以文字的形式被记载下来。精武会对于陈公哲来说，更多的是实现社会理想的一个渠道。江湖小而社会大，与其说陈公哲是一个武林中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用管理企业的方法来管理精武会，表现出了一个生意人的精明和政治家的才干。陈公哲在武术上并没能自成一派，又因为套路庞杂，并没有成为某一流派的专家。但比起普通的习武之人，他的空间更大，不但超越了江湖，甚至超越了社会现实。陈公哲将精武精神远播海外，他的一生有老师过百人，在人生的各个领域积极的探索，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智慧，取得了足以超过他江湖地位的成就。但是历史记忆有它自身的规律，以当时中国的情形，东亚病夫是最最刺伤中国人自尊心的说法，精武会体育救国的口号因此格外的振聋发聩。其实精武会既是一个社会团体，又是一所公益性的学校，倡导乃武乃文，发展中华文化，其内涵远远超出了一个体育团体。而在体育之外，同时强调德育与智育。陈公哲以科学精神、实业精神实现救国理想，因为精武会的精神与他的救国理想是相契合的，这也是他倾其所有投身精武会的原因之一。 也是他被作为武林中人而留名于武术史的原因。了解陈公哲，不能把他置于江湖的背景之下。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陈公哲更多的是一位热血少年、商业巨子、发明家、政治家，直到老年成为怡然自乐、研究考古、书法等学问的谦谦长者。作为一个江湖的局外人，他实在是经历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继续在历史中为您找寻陈真的身影。陈公哲习武，源于西洋大力士奥皮来沪表演举重健美，最后一场演出时口出狂言，要与华人较量一番，并带着轻蔑的口吻称华人为东亚病夫。当时的上海，同盟会会员已经将爱国思想四处的传播开来。第二天，奥皮因的言行见报，引起沪上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同盟会骨干、后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以及农敬孙、陈铁生、陈公哲等人力主邀请河北拳师霍元甲到沪与奥皮因一比高低。1909年12月下旬，霍元甲赴沪比武，而奥皮因不敢赴约，霍元甲声名大振，上海百姓群情振奋。之后霍元甲设下擂台打败日本武士，学武术之风渐渐浓烈。1910年7月7日，中国精武体操会正式成立，在闸北汉桥以西王家宅租了旧式两厢一厅平房为会址。霍元甲和徒弟刘振声等收学员70余名，采用武术传统教授方法，以师带徒传授拳术。陈公哲是第一批学生之一，并且在霍元甲病逝后担当起了重振精武之大计。而之所以要把精武会作为自己改良社会的重要阵地，陈公哲主要是考虑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独善其身，民众缺乏组织，以及被称作东亚病夫的社会现状，因此期望能够通过精武体育会以强身德育以为之辅，从而改善社会精神。孙中山先生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伟大的革命家，他从革命的高度看待精武体育会，他认为精武事业完全有益于民主革命，还亲笔题写了尚武精神的牌匾。尽管习武，但是陈公哲的身上没有任何江湖气息，研究学术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他的身上兼有更多的科学精神。中国人认定文武兼修已经是难得的人生机遇，但陈公哲在文与武之外更增加了科学的修养。他所处的时代，科学精神传入了中国，而且科学没有像文一样分为诗词歌赋，也没有像武一样分为武当少林。陈公哲因此得以如海绵吸水般广泛涉猎，各个方面均有着一定的造诣。陈公哲的科学精神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就显露了出来。有这样一个和他有关的江湖故事。据说陈公哲年少时体弱多病，有一天在父亲的店门口玩耍，一位江湖术士看到，要为他做法治病。陈父将术士请入家中，经过一番诊治，术士称陈公哲是误吃铜钱而铜能吸血以致瘦弱，施以法术使他吐出血水，其中可见一铜钱。家人多信以为真，只有陈公哲坚持铜钱并非自己吐出，坚决不信术士所言。事实证明，陈公哲因胃病而瘦弱与铜钱之说无关，他习武兼学医治愈胃病，不但高寿，而且直到老年仍然身体健硕。 而他在年纪尚小之时就能坚持己见，不幸撸树也颇为难得。作为一位商人，禅公哲有着很强的动手能力，在这方面他更多的结合了上海人和广东人身上都具备的务实精神。小时候的禅公哲就已经设计制作出了不少的农具，传说小时候他就善做小型器具，隔壁的老婆婆见了会说，你这样玩意儿不过是用来娱乐的，我桌上的油灯坏了，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呢？很快禅公哲就可以将一个崭新的油灯交给这位婆婆。而说到陈真的第三位原型人物，其实和禅公哲一样，同样是精武四杰之一，同盟会会员，叫做陈铁生。关于陈铁生的历史记录并不太多，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最为人熟知的要算是1919年曾经因为义和拳的事情与文化巨擘展开了笔战，通过这件事情可见陈铁生在文学上的造诣之深。 在各种影视作品中，他是一代大侠霍元甲最得意的弟子，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真。在历史中，霍元甲确有其人，那么到底有没有陈真这个人物呢？迷幻时空正在讲述历史上真实的陈真。 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三位陈真的原型，关于陈真原型这个问题现如今又有了全新的说法。因为是霍元甲之徒，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刘振声就是陈真的原型。刘振声本名刘庆顺，字振声，原籍河北省景县虎头庄，自幼武艺超群，江湖盛称闪电手飞燕子。刘振声早年丧父，后随母亲改嫁到了天津静海县，终生未能返回故乡。在此期间，刘振声结识了乐亭县的一位姓刘的老板，并认其作为义父，在义父的引荐下被霍元甲收为弟子，并将传内不传外的霍家拳传授给了刘振声。刘振声跟随着师父四处闯荡，名扬四海。后来霍元甲遇害，刘振声暂时接管金武大旗，后为僧，不再以刘振声为称，只对外说自己叫做刘庆顺。从此刘振声此人便在江湖中神秘消失了。刘振声此后流落到了东北，曾经做过杜慧林的保镖，杜慧林看重其人品，曾以商号相赠，但他不满杜的奢侈生活，坚持而去。此后在沈阳北门开设了三光门武术馆，张作霖从杜慧林口中得知刘振声的为人，聘他为张学良兄弟的武术教练，从此与张学良交往甚密。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从关东退守，刘振声不满其妥协态度，在撤军时不辞而别，在滦县境内从火车跳下投奔乐亭年迈的义父。刘振声在乐亭落脚在河心庄，天津金武馆的师弟曾来乐亭要他回去执掌武官的门面，他先是拒绝，后来婉言相辞，想必是因为师父的被害对其打击巨大。刘振声跟村中一位姓于的姑娘成亲，但不幸的是妻子因病去世，在亲戚的劝说下与寡居的弟媳结合，后生一女，名叫彩霞。刘振声师承霍家拳法，吸取重长，独创了永乐派三光门及日月星三光拳法，以及各种枪法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刘振声崇尚武德，谦虚谨慎，对自身武术从不张扬，隐居乐亭之后对自己的出身和武功来历缄口如瓶。在乐亭的门下弟子有于继楼、于成杰、于成明、何庆瑞等数十人。在乐亭，刘振声曾经被迫与铁铛宋三以及山东谭庆华交过手，其精湛的武功、高尚的武德一时间被传为佳话。刘振声的一生坎坷，历尽风险，淡泊名利，在古稀之年，家人曾为之珍藏过宝刀一口、佛珠一串、张作霖的请帖一封，别无他物。

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名家侯耀文是侯宝林的儿子，因此呢，他耳濡目染，从小就喜爱相声。他听相声大约听过两遍，甚至有的听一遍就会了。随后就在周日的下午，到新街口的工人俱乐部去说给别人听。当时演出时不收钱，也不报名。工人们凭着俱乐部的证件就可以进去听，侯耀文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楼上楼下》。侯耀文偷着学相声说相声的事儿啊，父亲侯宝林一直不知道，直到侯耀文在16岁时考上了铁路文工团。但是啊，相声大师侯宝林对儿子学相声却表示出了强烈的反对，最后在文工团同志的劝说下，侯宝林才同意侯耀文去说相声。侯耀文如愿以偿，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编演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新作品。下边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楼上楼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相声做了删减，敬请谅解。 我发现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这个欣赏角度有所变化。 哦，有什么变化呀？ 过去观众对这个民间的、传统的比较感兴趣。 哦，现在呢？ 现在随着这个文化的不断发展呢，对外来的一些个文艺形式比较感兴趣了。 您能不能具体的讲一下？ 可以呀。你就拿这个舞蹈来说吧。 我看舞蹈。 过去啊，咱们都是看点什么荷花舞啊， 对，那民族舞 啊，剑舞啊， 古典舞， 什么这个红绸舞啊， 对， 啊， 民间舞啊， 不好。 行，哎，行了，您这舞跳的不怎么样 啊， 不怎么样跳的，啊， 是这样，现在就不然了， 现在 喜欢看霹雳舞。 哦，霹雳舞 是不是？ 哦， 跟你音乐一起，棒当棒当棒当， 那 演员站台上，嚯， 你这 哪样？跟通了电的似的。 哎， 啊，所以有点变化。 这是舞蹈， 唱歌也是这样， 声乐。 过去啊，都是听点民歌啊，地方戏曲啊，都听这个。 对啊， 大不了了，听点正统。 哦，美声 啊， 这个啊，对。 现在不然了。 那么现在喜欢？ 喜欢听通俗唱法。 哦，流行歌曲。 哎，一开始喜欢那种气声唱法。 气声？ 气声啊，就是拿一话筒，恨不能搁嘴里头。 哦， 一唱歌这样。 哪样啊？

能不能 上楼来 干嘛呀？ 咱俩聊一聊。 行行好，看来这件事情有希望了。 哎呦喂，这首歌从四楼啊呼呼悠悠啊就飘到三楼， 哦， 从这三楼啊呼呼悠悠飘到二楼， 哦， 从这二楼刚要往一楼飘，坏了， 怎么了？ 在二楼啊让一老大娘给截住了。 嗨，那是大妈听到了。 这老大娘今年70多岁了， 哦， 守寡呢就60多年了。 哎， 这老太太呢就听他们这么嚎嚎啊，老太太就琢磨，怎么了这是？嗯， 不对， 哪儿不对？ 老太太今年70多，守寡回60多年，你这账算的不对呀，这个 没有 别扭， 不别扭，挺合适的。 怎么70多？ 你想那70多的守寡的 啊， 这是不是 60多年？ 啊 啊， 他守得住啊！ 我没问你那个， 啊， 这岁数的听着别扭啊。 这老太太今年79了，守寡61年了。 79、61， 哦，18差不多， 啊，对，差不多，是不是？ 他那会儿结婚早啊， 对， 16岁结婚， 啊， 还没到18呢。老头一死，就剩他一人了。 对对对，啊，这么回事， 多惨呐！ 啊，您接着走。 这老太太听着他们楼上楼下这么唱啊，嗯，老太太就嘀咕， 嘀咕什么呀？ 好家伙， 嗯。 干什么呢？这是， 这不是唱歌呢吗？ 没完没了啊！ 他这搞对象呢， 唱歌也能搞对象啊？ 啊， 呵 呵， 嗯，好 啊， 这要能唱成了啊， 嗯， 也是好事儿。 哎，是件好事。 如今这年轻人呐， 嗯， 赶上好时候了。 对。 自由恋爱呀， 是啊， 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您那会儿 父母包办呢？ 哦， 我都他妈进了洞房了，还没看见爷们儿什么模样呢。 别提您了。 好， 嗯， 好， 好。 如今呢，国家开放了。 是啊。 他们这就算搞活了， 这挨得上吗？这个， 唉，后悔呀！ 您后悔什么呀？ 生早了， 这没有办法。 没关系， 嗯， 就他们这通俗的我也会， 大娘也会唱。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那一片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哦，这都喜欢唱。 说着话，老大娘把这窗户就给打开了。 嗯。好嘛，他这双料的 姑娘，你唱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啊， 是 楼上楼下唱歌就搞了对象，从来都没见过。 嗯， 告诉你，我听了很久了，告诉你我最好的要求吧，请你们二位就帮助我呀。 干嘛呀？ 找一个好老头。哎呀， 刚刚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楼上楼下》。当时文工团先后到侯耀文家去了3次，前2次都被侯宝林拒绝了，直到第3次才勉强同意。后来侯耀文还是继承了侯宝林的艺术，并且发扬光大。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刀郎的《喀什格尔胡杨》。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来没仔细想过应该把你放在心中哪个地方，你送来超乎我的想象，在应该把你好好放在一个地方收藏时候，你却把我淡忘。而我在记忆里面苦苦搜寻一点一滴感情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你告诉我人一生一世就这一辈子，而你不愿意为我放弃。我觉得我应该换种方式与你相遇，